我呢也一句句你一非我心非招聘叫非一律社。那么结束进门呢叫还进入进入进去呢叫开启那个精神叫我的那个动向的生命啊叫我的恶人定我的自己还没恶人定我的自己我的自美所以啊自己的对我那么你恶人与我法痛是有情那么有情与有情之间尚且不能够混乱啊那么又何况有情与无情之间更加是不能够混乱我说见性是周遍啊即是见性是周遍于一切物周遍于一切事那么从四天王宫以及水陆空行都是属于你阿难这个见性周遍之处那么此个见性既然不属于物亦不属于我佛那么这个周遍的见性岂不就是你阿难自己的真性了吗所以说见性周遍啊就非语的意思指的总理见性不是物而是你阿难自己的真性不混合的自义言之真性性而不真就取我求实那么前两句就是属于隔迷啊我混合自义言之真性因为凡而是物就是有生是有灭是如黑如尘那么见性呢就是无生是无灭是如主在如空那么见性是在于你阿难自己而不属于物那么早已经是条理分明那么混合你阿难自己怀疑你的真性是物而不直接自己去承担你自己的本性呢我正义的不真取我求实见性既然在于你你自己不真真实实去认取那反而取我佛这个阴之言教以为真实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以个阴之言教来到开始你阿难那么你阿难就应该是要因缘悟道就是要教明心才不辜负佛的破心切切那阿难八佛言世尊的若此见性就必我非儿我以如来观四天王正藏宝殿居持日月宫此至周圆及遍娑婆国去归经者以见邪难清心护堂及但先前无世尊此见的如是其体本来的周遍一界心在失中唯满一失就唯此见宿大为小就云当长语杀令显示我今不知书意所在愿随的宏字为我敷衍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若周遍显见性非物的第二科名为事无大小异啊那么说明这个见性是非大非小无大小相可得那么因为你阿难外出的时候 我問呢個見證周延見呢個延浮提啊，咁啊就以為呢個見證就好大啦。咁啊，你入室之時，你見到你呢個見證啊，只係滿於一室，所見啊係圍滿一室啊。咁啊，你哋以為個見證就好少，咁啊，其實啊大小內外是屬於所見的情啊，就不是你能見這個見性。那麼見性一個非事物，是無形是無相啊，與這個虛空法界相等，所以非大非小。那麼眾生為故，就認物為己啊，於這個大處，他們以為見性就很大啊，他在呢個小處以為見性就好少，其實見性能見大見小啊，但係見性無形，無呢個大小思想。咁啊，呢個事無大小二，就分為兩科啊。初科係疑問，二科咧係答識。咪現在第一科就係疑問。我話若此之命，就必我非矣。咪此兩句經文咧，就係、是、領佛啊前文嘅開始。因為上佛知，我話知可還者，就自然非矣啊；不以還者，又非矣而誰？又話得知物類的自有痴，此性都無住。已經了明不成而真正啊，又話若不見而不見之地，就自然非物啊，又雲何非矣啊？你又話見證周遍，就非矣而誰？此就係佛之上文數處啊，指出此個見證就係你阿難嘅真性，唔係愚物。所以話若此見性，必定係我阿難，就唔係其然之物啊。咁我以如來就觀四天王正藏寶殿，咁啊正藏寶殿咧係屬於呢個禅性寶藏所成。咁啊亦是嗰啲天王啊儲藏呢個珍寶之處。咁啊，佢建成之時，咪等於話我哋通常講行呢個開幕之禮啦。咁啊，請佛咧前我説法啊，就以示吉祥。咁啊，阿難就為佛嘅使者，所以隨同佛啦一齊去啦。咁就叫做我阿難與佛而來啊。咁啊，觀呢個四天王嘅正藏寶殿，咁啊文呢就如是講，咁啊其實阿難所見嘅咧，就係只見呢個南方天王寶殿，即係只係見呢個南禅部洲。佢話居地日而公啊，嗱咁呢個居字咧，就應該作呢個陳字咁啊解。即是平台就叫做齊呀，因為四天王宮殿在須彌山呢個，佢就係固定咗嘅，即係注定不動嘅。咁話東南西北，咁啊四天王各有方向，就各有宮殿，咁啊注定嘅係不動嘅。咁啊但係日月宮殿咧？佢就喺呢個日月裏面，咁啊日月咧就係搖動噶，所以話日月繞西微，人間是分晝夜啊。咁啊，如果我哋依照呢個經文咁啊順住落去，話呢個四天王正藏寶殿係居日月宮，咁啊變咗呢個四天王正藏寶殿啊，就隨著呢個日月宮。流動啊，就等於話呢個日月流動嘅， 咁如果呢個四天王正藏寶殿居於呢個日月宮啦，咁豈不是呢個四天王正藏寶殿啊？咁越嚟流動，咁啊無疑是個道理嘅。所以就話齊日月宮就比個居字咧嘅文字咧就好啲，就因為日月宮啊，即係日月啊。與呢個四天王天都係響呢個西岐山呢個平台，咁啊叫做齊日月宮啦。咁啊，但係在呢個灌頂座啊，咁啊靈源篇嘅灌頂座裏邊講咧，嗱咁啊日谷就縱廣有51樓層，咁啊月宮咧就縱廣有49樓層，都係摩尼寶所成嘅天人充滿。嗱，咁啊，日月宮啊，在呢個須彌山咧嘅山腰啊，咁啊，與呢個四天王宮殿咧係齊，齊就即住啊平排啦。咁啊，所以佢既然講出話呢日月宮啊，響呢個須彌山嘅半腰，與呢個四天王宮殿咧係齊，咁啊，所以始終咧呢個居住。就應該就作為呢個齊字咁樣解釋係平排啦。咁啊，但係佢亦都同時有一種道理啊。佢話佛係應呢個四天王宮嘅邀請啊，咁啊前往呢個正藏寶殿説法。咁啊，當時呢個二宮嘅天子咧，咁啊亦都成殿啊，同埋請佛啦。到佢呢個日月宮説法，咁啊，既然成殿到佢呢個日月宮裏邊説法，咁所以亦都可以講話居日月宮啊。咁啊，不過如果係直接上文啊，咁啊，我以外觀四王正藏寶殿啊，咁啊，連住個居日月宮呢個居字咧。就作為一個齊字解咧，就比較咧明顯啲，就唔使咧咁轉折啊。話佛咧同時啊，就係應呢個四天王在呢個正藏寶殿講經之後，咁啊又應呢個日月二天子去呢個日。月宮裏邊講經咧，咁啊居於呢個日宮，咁就唔使咁啲節。佢話此片周瑜一片娑婆國啊，咁啊我阿難呢個見性啊，咁啊同呢個日月宮所見咧，咁啊周瑜咁啊片於呢個娑婆國。嗱，咁啊呢個娑婆國呢三個字咧，咁啊亦係有天文嚟嘅。咁啊，只有咧向下呢個阿羅律陀尊者啊，咁啊先至咧佢天眼第一有正阿羅漢，咁就可以咧變娑婆世界之所有一切。咁啊，但係阿難咧就只能變呢個南緣浮提洲啊。咁啊，所以始終嘅娑婆國就應該改為咧緣浮提，因為上文説阿難。佢成佛嘅威力啊，先至只见初成。咁啊，向下就话我入室之前都为每一室啊，咁啊点可以话能见百亿日月照临之处嘅娑婆世界咧？咁所以呢个娑婆国系应该作为现状系啊，就系话阿难坐呢个讲堂。众目所见，能够周遍呢个圆浮提所有一切，个退归嘅精者，以见骑兰个清心护堂个但仙善无，咁啊精者就系奇幻精者，咁啊骑兰咧，咁啊亦即而系精者，咁啊因为。具足應該叫做真騎藍摩，只還叫做眾緣啊，就係眾真和合共住之處，咁就叫做眾緣啊，大眾嘅花園係大眾和合共住之處。咁啊，清心就護堂， 在呢個火行之中聞法，咁啊而法修行啊，可以得到呢個心地清淨，遠離俗垢啊，就名為叫做清淨。咁啊呢個禅無咧，禅咧就係嗰啲人口啊，嗱好似我哋現在呢個羅漢，咁啊樓上嘅大雄寶殿咧。咁啊，再高啲啦，個金字頂。咁啊，金字頂就四隻角，以共四角拉直線個範圍啊，突出嘅嗰啲人口啊，咁就叫做禪。咁啊，無咧就係、是、呢個堂嘅周圍左右啊，即係講堂嘅周圍左後左右咧嗰啲所住個房屋，咁就叫做無。咁啊，意思就係話從天而下。咁啊，歸到呢個奇門精舍，佢哋只係見到呢個講堂同埋呢個大眾嘅住處。咁啊，但係見性只係一。咁啊，佢向外望之時，咁啊，見到境界大啦。咁啊，好似係見性大咗啦。咁啊，但係佢退歸呢講堂啊。咁啊，似乎呢個見性所見嘅咧，就少咗好多咯喎。咁啊，佢就覺得咧，呢個見性咧係大小不定，就作為下文啊，自然個開始個世尊啊。咁啊，此見的如是，其體實本來周遍一界，今在質中圍滿一質。始終個周遍一界呢個界字咧，即、就、係、是、上文嘅娑婆界啦。咁啊，既然上文啊，就係説我只見一個南緣浮提洲，就唔係呢個娑婆世界啦。所以始終呢個界字咧，就應該就改為一個周字，只係話佢見到一個南緣浮提洲啊，就唔係見。娑婆世界個世尊，個話此見就如是，個話其體啊，就本來係周遍一周，但係現今啊，我在呢個室內，咁啊見性只係圍滿一室，咁啊借文話見性周遍啦，咁啊點解會啊又變難？變少咧，因為上文明明佛都話變性周遍就非已而隨啊。咁啊，現在我覺得咧，向外睇，咁啊幾大大，咁啊好似個變性咪大咗咯。啊，我翻到嚟呢個講堂裏邊啊，所見咧係圍滿一室啊，咁啊呢個變性咪豈不是少咗？咁啊，既然佛都變性周遍啦。咁啊，點解呢個見性又會大好少嘅？所以為復此見啊，縮大就為少，就為當強於啊，隔令斷絕，同我今不知嘅知所在啊，見罪混處都為我敷衍，此就係起疑問，就係、是、我阿難咧唔知得到呢個見性啊。是縮大變翻少啊！就抑或啊，呢縫牆啊，將呢個見性咧係隔斷咗。佢話我今不知嘅知所在，我唔明白呢種道理。咁啊，佢不知道大乃係處所大，小咧亦係地方小啊。咁啊，見性能見大，地亦能見小。咁啊，大之與小咧，係屬於地方處所，屬於外境啊，就與呢見性係無關嘅。咁啊，現在佢認呢個大小內外為見性啊，以為見性有大小內外咧，咁就變咗認物為己啦。咁啊，所以向下佛咧。就是立呢個譬如，咁啊，説明嗰啲境界係有大小， 但林变大小点解嗰个变性咧系无大小嘅？嗰个佛告阿难，和一切世间嘅大小内外，诸所事业都各属前生，就不应说言，就见有诸福，弃而就放弃啊！个中见方空，不如复问语。此方气中所见方空，就为复地方，又为而不地方。若地方者，就涉安元气就空应不言；若不地者，在方气中就应离方空。语言就不知思所在啊，啲异性如是，云何就为在呢？阿难，若复欲离入无方言，就暂除气方，空体无方，就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不若如语问，系入质之时，就缩变利少啊！你两观入时，语起幻变，齐于入面。不若缩长语，就能隔利浅啊！虚为小受，都利莫逐的，就自而不言。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事无大小二嘅第二科，咁啊，名为咧就系叫做答释。咁啊，所谓答释者，就系佛啊，系详细答阿难所问，解释呢个见性，既然非是系物啦，又何来有呢个大小诸缩之相咧？咁就叫做答释。咁啊，又分为两科，初科叫做破执啊，二科叫做会通。现在系第一科叫做破执，即是佛破阿难，执呢个见性就为大为小，就为浅为浊嗰种嘅全执。因为见性不变之体，佢能随缘啊，所以能够变大变小，好似有断有续。但系正随缘之时，见性体不变啊，咁就冇呢个大小断续之相。话佛告阿难，我话世间嘅一切啊，咁啊通指呢个有情世间同埋呢个气世间。咁啊，大小内外就诸所事业都各属前尘，始终个诸所事业呢个业字咧，应该就作个上字解咧，就明白啲，即系大小内外啊，所有都系一切属于呢个外边嘅事相嚟噶。咁啊，各属前尘咧，咁啊，说明咧呢个业字咧作上字咁嘅意思咧，就好微啲。咁啊，例如我哋呢个正觉世间，咁啊佛身就最大嘅，但系声闻嘅身量咧就少啲啦。嗱，在我哋呢个有情世间，咁啊天人嘅身量啊，就比我哋呢个人间嗰啲凡夫人嘅身量咧就大好多嘅。咁啊，天人嘅身量就大，我哋人间嗰啲人嘅身量就少咯。嗱，在畜生之中啊，咁啊老虎、狮子、大象，咁啊身量大啦。咁啊嗰啲虫蛇鼠蚁啊，咁啊身量就细好多啦。嗱，在呢个海里边，咁啊嗰啲鲨鱼、嗰啲鲸鱼，咁啊身量大，几十只长啊，但系比起嗰啲虾公仔啊。咁啊，嗰啲蝦仔啦，咁啊，當然就細得多啦。嗱，咁啊，在呢個無情之中啊，好多森林嗰啲大棵嘅樹，有啲幾十尺高嘅，咁佢就身量大咯喎。咁啊，但係有啲咧，只係得十寸八寸高嘅，種植都係咁大嘅，咁啊，屬於少啦。咁啊，屋就分內外啊。有里边有屋外边，所以话大小内外啊，咁啊之所有嘅事上， 都各属虔诚啊，每一种不论佢系大系小，系内系外，都系属于呢个眼前所见嘅情景啊，都系属于楼外，就唔关呢个见性之事。所以话不应涉言啊，就见有疏疏，咁啊疏疏都包括呢个断续啦。咁啊，因为见性呢个体系不变啊，但系随缘之事，咁啊而有呢个疏疏断续。咁啊，正在随缘，咁啊在呢个大处就系大，小处系见小之时啊。但呢个本体系不变啊，但系众生迷故妄起分别，便有大小嘅疏疏，佢哋以为呢个变性呢，咁啊亦有大小，咁啊呢种完全呢系众生嘅执着，其实变性呢系无大小就无疏疏啊，所以话不应说疑，呢个变性有。这个大小疏疏而共呢是断续，咁由于呢种道好深奥啊，所以向下佛呢就立个譬喻，亦即显示呢个见性呢是的而且确，即使是周遍法界，但系绝对冇呢个大小内外啊疏疏断续嘅。他说譬如就方器啊，咁就中殿方空，咁譬如我哋喺个虚空里边，咁挂一个咧四方嘅器皿，咁啊吊住两处啦，咁啊好似我哋家下将个四方框，咁啊就喺呢个屋顶上边咧揾条线咁啊吊起嚟，咁啊我哋咧就见到啊呢、这个四方器嘅里边。就有得个四方嘅空位啦，咁就叫做譬如方器啊。咁啊，中间咧，即系呢个方器之中间，我哋一望落去，咁有个四方、四四方方嘅空位响度咯。咁啊，复问语啊，咁啊，佛咧就问阿难，佢话此方之中所见方空，在呢个四方器里边。所住呢啲四方嘅空位啊，咁唯独地方就唯不地方咧，你话佢系一定系固定系四方啊，冇得变啊，就抑或啊，就可以话佢啦，冇规定系四方啊。嗱，佢话若地方者，咁啊按定啊，假定你话佢，咁啊呢个四方框框里边所见嘅。咁啊，系个四方空啊，咁啊照你冇错喎。咁啊，呢个框框系四方嘅，咁啊里边就冇嘢，一个边边四方边边框框啫嘛。当然个里边咧就系呢个四方框框个空位啦。但系我家别安元气啊，就空应不如我在呢个四方框框里边啦。咁啊，再放一个圆圆嘅框框喺里边。咁啊，既然咧你固定咗佢话系四方咯，咁啊固定咗啦嘛，冇得变啦。咁我别安元气响里边之时，咁呢个四方框框咧，应该系仍然四方啊，应该就唔会咧变成圆。但你现在唔系喎，现在你一放咗个元气入去咧，我哋所见。明明就有一个咧圆圆个空位啦，咁亦不能说佢为地方啦。啊，佢若不嘅，咁啊假如你话唔一定，咁啊在方器中即应方空，咁啊在呢个四方器里啪啪里边咧，应该就唔系地方个空位。但是现在人人见到这个四方框框里边呢的而且确是有这个四方框框的空位的，那就好像肯定了，那么你说的不定那不得啦。那么这个譬如就是说这个方器啊，就譬如见到这个大船， 这个元气呢，就譬如这个见性的见这个小处，就是一种譬如前身，就是有多就有圆，有大就有小。那么这个虚空就譬如个见性，虚空本体无所谓方圆，但是由于随缘之故，他们圆方就现圆，咁啊，现出一个方空，现出一个圆空，只不过咧，睇佢你放啲乜嘢嘅框框上去，你放个四方框吊喺度，佢咪有个四方空咯。你如果做一个圆框框啦，佢咪有个圆个空位咯。但系正在现方空、现圆空之时，方之以圆啊。不过是属于这个气领所成，但虚空本体啊，非是方，就亦非是圆啊。咁啊，譬如呢个见性，咁啊，随缘之时能够见大见小啊。咁啊，正在随缘见大见小之时，所谓大智内外，纯最属于这个外境，但是能见之境啊，何来大小啊？亦都无内外啊，体性是依然不变。点解呢？因为见性是心法无形啊，则唔系呢个尘境嘅物质。嗰个语言不知就知意所在啊，而性而事都混。何为在呢？咁啊，初句所谓语言不知思义所在嘛，就系同安上文安南自己话我今不知思义所在，所以佛就答复佢，嗰位二性嘅意思啊，就问何为在呢？即系问你安南，唔知道见性啊，系大小内外嘅道理。其实见性亦都同呢个虚空一样，咁啊不变随缘，能够变大变小啊，随缘不变，非大非小，你点可以说佢有呢个在，有呢个不在咧？呢、这个在字当定字咁解，即系等于话你点可以说佢为定啊，或者说佢为不定咧？说明咪虚空，咁啊本体空故，但系随缘佢能够现呢个圆空，亦能够现呢个四方空啊，咁啊亦能够现呢个三角空、长空、短空，咁啊呢啲三角、长、短、方圆，纯粹系属于境啊，但系虚空就本无所谓方圆。三个或者是长短，那么见性本体清净亦复如是，本来就无大小内外啊，但是随缘之时能够变大变小，就变内就变外，那么大小内外纯粹是外境啊，但是能见之性属于心法无形，边处有呢个大小内外之相咧？所以云何有一个静，有一个不静呢？因为见性系心法清净绝堕之故。各位若复欲令入无光明，不暂随气光啊！咁啊，孔佛阿难讲，各位欲想令呢个虚空变翻啊，亦冇呢个方空啊，亦冇呢个圆空，咁啊，唯一一个清净虚空，乜点样先可以得到呢？所以佛就话：你欲想令呢个虚空就无方无圆啊，咁啊，暂除呢个方气，以降呢个圆气啊，咁就虚空呢个本体就空净。非方就非圆啦，咁你除咗嗰啲四方框框、 除咗嗰啲圓框框啊，咁啊當然只有一個清淨個虛空啦、啊，冇咗呢個圓個空位啊，亦冇咗呢個四方框框個空位啦。咁啊，只就係佛咧實實在在咁啊，勸安要真實修行，你欲想呢個自性啊，所謂無大無小咧。你只要除咗呢个前尘，当下即时啊，咁啊，但系始终有个问题，咁啊，前尘咁多啊，咁啊，房子就高高啊，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事事物物都系障碍噶喎，咁而家点样去除法呢？咁啊，其实除呢个前尘啊，比呢个除呢个荒气元气咧，仲容易。点解呢？我哋除呢个荒气，除呢个元气啊！你既然用手挂上去啦，你必须用手咧，先至可以解得翻啊，攞佢落嚟都要劳动下只贵手啊！但系如果除呢个前尘咧，连手都唔使喐啊，你仲可以好好地咁啊坐喺度打坐，做乜啊？你好好地去静坐，好好地参一参啊！只要自己念念观自性啊，咁啊念念观心回光返照，你悟得个自性本来系清明，你悟得嗰啲尘境啊，本来系幻有啊，你能作如是观啊，咁啊悟得自性，既然系寂静啊，悟得一切尘境都系幻有啊。本体空故，咁啊到处大彻大悟，咁就虚空粉碎，都大地全沉啊！我哋呢个自性有何来呢、这个大小内外之分呢？咁啊，所以除呢个前尘，仲容易啊！除呢个荒气，以共呢个元气，除荒气元气要用手啊！都要劳动我哋去做，但系你想除一片尘，只要一念观心啊，好好地静坐参一参，能够参到自己啊，所谓亲见本来，咁我哋呢个本来嘅清净真心啊，根本就无呢个大小内外可得噶。就话空体就无光，就不应说而。更成虚空方丈所在啊，咁就说明呢个虚空之体，咁本来呢就无所谓方圆，所谓非是方，亦非是系圆啊，说明虚空之体系本来空，咁你阿难就唔应该讲啊，要除咗呢个方气圆气。先至有虚空所在，等于话现在有呢个四方框框、圆框框挂上啊，我哋见到系四方或者圆空之时，其实我哋呢个清净虚空就系清净虚空，清净虚空本来就无所谓圆，就无所谓方啊，有方有圆，只不过我哋多手啊，咁啊将个圆气。将一个方去挂上去，先至验到有呢个方空圆空啊！啊，咁啊，若是我哋唔多手唔挂上呢、这个元气方气啊，虚空就何来方空同圆空呢？咁啊，又即使我哋多手挂呢、这个方气元气上去之时，其实虚空亦都系本性清净啊！本无呢个方圆可得，此就系佛啊开示阿难啊，要全修契证，所谓见性清净本源，本无形相啊，非真非妄，摄妄本来系空，就无妄可除，真本清净直灭啊，就系无真可证。所以你就唔应该讲咧，我哋呢个知听有烦恼可断， 断咗烦恼，然后先至竞争。其实呢，我哋正在有烦恼之时，我哋呢个本性都系清清净净啊，只不过迷嘅因缘，我哋见得有生死，系有烦恼啊。我哋悟之时，所谓烦恼与共生死啊，根本呢就系幻有啊。咁就说明我哋即使系流转生死啊，所谓业障深重，烦恼重重啊，我哋呢个不生灭嘅本性呢，系依然系存在，无增都亦无减啊！只要我哋一念唔顾啊，就在我哋呢生灭心中，就有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在啊！到此烦恼就系菩提，生死啊就系涅槃，所以我不应说而呢个见性系有烦恼可断。断作烦恼，先至正真啊！你不应当如是说，好似个虚空一样，正在有光气、元气挂上之时啊！虚空根本亦都系清净，无所谓光，又无所谓圆。嗱，咁古时咁啊，有位叫做绝秀才啊，咁啊，佢就参呢个石相禅师，咁啊，禅师就问佢啊。他问你叫做乜嘢名啊？咁啊呢个绝秀才咧，佢就讲啦。佢话我系最近，咁啊人人叫我做绝秀才。咁当时呢个石相禅师讲就叫我睇啦。佢话考得尚且不可得啊，何来个笨绝啊？咁啊说明笨绝与共机巧咧，只不过系一个对待嘅名词啊。我哋本性里面啊，无所谓愚笨啊，亦都无所谓聪明。所谓聪明机巧都不可得，何来一个笨拙之相啊？咁啊一喝清啊，咁呢个接受咗就开悟啦。咁个开悟咧，佢自己写一首偈啊。咁啊呢首偈亦都咧好出名啊。咁啊在我哋呢个佛教之中，好多人都会过背噶啦。咁啊光明。直照遍行山，个法定含令得共一家。佢话一念不生得全体现啊，六根财动得避云遮，个欲除烦恼得从真病啊，除向真如的逆事邪，个除尽世缘都无挂碍啊，涅槃生死等空法，呢啲完全开悟说话。说明妄本空故，就无妄可除；真本直故，就无真可证。咁啊，因为妄本空故，无妄可除，所以话欲除烦恼啊，你就从真病啊。由于真本直故，无真可证啊，所以话除向真如的逆事邪啊。就说明我哋本性系清净，系直意。我哋有有悟啊，只不过呢个真性随缘。我哋迷字系有烦恼，系有生死啊。我哋若是一念悟故，既无烦恼，亦无生死啊。所以你想除烦恼，你起呢一念除烦恼之心啊，都系执着。不变成烦恼中就加重一重烦恼啊，咁啊叫做重增病。咁啊，如果你有心要趋向真如啊，呢一念趋向之心咧，咁啊亦都系生死根本啊，亦都系邪念啊。咁啊，我哋阿难尊者就系、是、一个事实嘅证咧，佢欲想求佛嘅三十二章啊，呢一念嘅希求之心。都是生死根本啊，是个分别心，是个妄想，所以我哋呢唔需要去求，你只要开悟，个即妄就即真啊，所以话趋向真如都亦是邪啊，所以我哋若起一念除妄求真之心啊，此心亦都系虚妄啊。 又如何能够了契呢个真如妙性呢？所以真知随缘有迷误，其实呢随缘不变啊，即迷慧之中就只是正人啊，即烦恼就是菩提啊，即生死就是在涅槃。所以迷误呢在我哋一念而已。